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白伟聪噶啦，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九三阅兵咧，就喺国际上咧引起轰动。咁啊，除咗咧系排晒嗰啲导弹啊，同埋坦克啊呢啲咧，就反而个注意力不及啊，系俄中两国领导人系进入会场嗰阵时所讲嘅啊，换器官啊。活到150岁之外咧，咁由于咧嗰个国际上嘅高度关注，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9月8日晚兜督翻嚟，就咧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啊嘅一个高峰会，就发表讲话。嗱，呢个咧原来系三部曲嚟嘅，第一就系九三阅兵之前啊，喺8月30、31日啊，喺个天津嘅上海合作组织啊。嗰个20几个国家嘅嗰个会议。第二击就係九三嘅大阅兵。第三击原来就係拉返呢个叫金砖国家。9月8日晚就呢再发表讲话。就呢习近平严正指出再强调多边主义係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係世界和平发展重要依靠。跟住呢佢再讲，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要注意係我啊。唔系中共啊，系我啊，提倡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然后咧就实施多边主义。这个咧，慢慢佢嗰个理论啊，已经讲得嘅清晰噶啦。第一就系呢个叫全球治理。体系就由习近平咧系一手设计，咁呢个治理体系就要靠多边主义咧系嚟到实现。咩叫多边主义咧？就系各国咧携手行动，系嘛？就系咧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制。我哋咧正如讲过，咁呢个南中国海嘅九段线系联合国名下嘅国际海牙法庭已经宣布系非法。点解系你不予理会呢？系嘛？点样叫多边主义呢？如果你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呢、这个多民族、多元、多边西藏啊、维吾尔啊，你都要用汉语啊、个教育去推行去取代嘅话，咁样点样多边呢？香港明明讲系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咧都系有讲多边。中联办咧喺好多年前咧都讲过，民主党至少民主党是爱国的，是吧？这个高度肯定司徒华、何俊仁、张文光、等等。现在呢整个民主党已经解散，其头面人物正在赤柱谋奸。那么怎样多边法呢？当你香港是未曾完全到手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当你实现了有把握的时候，就一国大于两制。以香港呢个逻辑咧，系应用于将来你呢个叫全球治理体系多边咧，系因为你而家有个美国你未吞得落，所以你就要用多边主义呢个咧理论去攻美国。到咗有一日，万一大吉利是美国真系衰落咗，系由中国呢个叫主导全球治理体系，你觉得会唔会多边呢？系为人类指明方向啊，系一个人，系我呢个人，咁啊点会多边呢？系嘛？我呢个人准唔准人是提出任何嘅反对抗议同埋不同嘅声音呢？系嘛？你睇下最近呢啲公共知识分子嗰啲网台嗰啲多边嘅声音呢好微弱嘅，都俾你收皮。咁所以呢个叫多边主义呢，而家又同金砖各国呢去咁讲。嗱，我唔知金砖各国嗰啲领袖有冇一路听一路攞本笔记出嚟抄，然后呢集体鼓掌同埋举手，然后企身同唱国际歌咧，就唔见。只不过另一方面，美国咧已经进入状态，受到刺激。一间主要嘅传媒咧就将中国正在密切部署攻打台湾嘅一啲详细嘅战略计划披露咗出嚟。呢个正如我哋风云谷咧好耐之前讲， 攻唔攻打台湾之前必有迹象，唔会咧系突然间好似孙悟空嘅石头爆出嚟，佢逐步逐步，而喺美国嘅卫星啊啊同埋各种嘅人工智能嘅监管咧，系一定会睇得到嘅。嗱，而家明显咧又进咗一步啦。嗱，呢个正如我哋风云谷啊，喺旧年系咪讲过，如果某某人系做到第三任嘅话，台湾台海爆发战争嘅几率系高达七成。嗱，各位可以睇翻咧年几之前我哋做过一集个标题。嗱，而家咧向呢个方向验证啦，系咪啊，鲍生？ 系啊，冇错啊。根据《华尔街日报》9月4日嘅报道咧，咁根据好多嘅卫星影像同埋其他嘅资料咧，中国正喺东南嘅沿海兴建大量嘅基础军事设施。咁包括咩咧？就系海军停泊嘅码头啦，同埋咧空军嘅机场。咁啊，呢啲设施咧就正正对正咧台湾嘅海峡，同埋咧台湾嘅北部啊。究竟啊，呢啲设施攞嚟做乜嘢咧？咁呢啲卫星影像啊，里边啊，其实系呃唔到人嘅，因为美国嘅卫星咧，其实系每日都监察紧呢啲咁嘅军事嘅设施。咁如果真系兴建咁多嘅大型两栖攻击舰嘅基地，而且亦都只不过咧，有啲机场距离啊，台湾咧系只系几十分钟嘅路程咧。咁呢啲全部嘅设施咧，个目的只有得一个啊。据美国嘅军事专家分析，就系用嚟进攻台湾嘅啫。咁而且咧，唔系净系睇啲前线嘅基地同埋码头，而更加别咧，其实现代化嘅战争咧，系讲求咧后勤作战嘅能力。即系话你第一波攻势之后咧，究竟你嘅兵员啦、弹药啦、燃料咧，能唔能够源源不绝咧去运上前线？咁而且特別係咧，中國要跨越呢個台灣海峽進攻咧，呢個係喺中國嘅歷史上面啊，從來未試過嘅一個咁嘅軍事行動。所以咧，見到個衛星影像裏面咧，係有大量嘅燃料同埋後勤嘅設施。雖然咧，而家嗰個擺出嚟咧唔係軍用嘅，但係呢啲全部咧可以咧一夜之間變成軍事嘅用途。咁而且裏面咧就大家都分析過啦，即係呢啲咁嘅集結咧，你可以咧。是用偽裝啊，或者用地下的方式呢去儲存，咁以瞞過呢啲衛星。咁但係呢亦都要防止呢遭受到美國或者來自其他國家嘅呢啲導彈嘅攻擊嘅時候呢，咁佢哋仲用咗好多偽裝嘅設施啊、偽裝網啊去做防備。咁所以其實所有嘅資訊指向一個點嘅啫，就係、是、一步一步呢去封鎖或者你進攻台灣，而最後咧呢啲咁嘅集結嘅時候咧，係作為呢個登陸嘅用途。咁所以究竟啊，2027年之前啊，喺第三任呢個大人物連任嘅時候咧，會唔會咧以收復台灣作為一種佢哋嘅最後嘅目的咧？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喺新加坡呢間叫做咧拉耶納南國際關係學院。嘅一位咧高級專家叫做許瑞麟咧，就嚴正指出，就咧佢哋發現咧喺更加靠近台灣嘅一個咧叫洛青灣喺福建沿海一處咧海軍嘅基地，增加咗一個咧係超過1英里嘅碼頭，嗱好長好長嘅1英里啊！你可以想象有少少似咧紐約出邊嗰個叫 Long Island， 可以咧係供大量嘅船隻喺嗰處咧係棲息同埋作業。咁啊最近一日咧就發現。有20艘船，包括咧就唔系渔船啦，坦克运输舰、南岸登陆艇啊、运油嘅船同埋海警巡逻舰，就喺1英里长嘅码头咧，系大量集结，有晒卫星相。所有啲船只咧喺紧急攻台嘅时候咧，就全部出动噶啦。咁啊，呢一位姓许嘅专家就话：啊，呢啲设施咧就唔使讲，系扩大战争嘅用途而建造，系嘛？咁咧就系针对咧系台北。啊，同埋基隆啊，呢啲台灣北部而言，咁另外仲有咧，中國嗰方面都覺得高雄啊，同埋咧喺台灣嘅東部啊，都可以咧係進攻。所以咧，而家睇靠近台灣嘅綠青灣咧，如果係針對住台灣北部，再加埋咧，唔使諗啦，就係台東嗰邊同埋咧高雄嗰邊咧，將會係三個咧係船隻啊，同埋炮艦，甚至係航空母艦等等啊，嗰個切入點。同埋咧，至少喺呢度咧一個包圍圈，係嘛？咁呢啲碼頭咧已經被影到咧，有啲燃料罐咧係用混凝土咧加固咗，好似咧係填啊嗰啲南沙群島嗰啲咧，倒聚一樣。而家咧呢啲咧就係 点解用混凝土嘅加固咧？因为预咗台湾甚至系美国可能咧系用导弹去攻击啊，所以咧就会咧喺墙边咧系加一层一个咧好厚嘅壳，系嘛？咁咧另外喺侧边咧仲有一条铁路嘅侧线，就极可能咧系同咧周围嘅一条高铁咧系相连啦。呢个咧讲到明系高铁啊。啊！佢而家咧發展咗20年啊，那個高鐵網啊，係之所以咁發達，啊呢、這個高鐵一夜之間係可以由在香港人啊係祖遊覽祖國感受河山，即刻變為運兵車，火車可以透過高鐵快速運送軍隊、坦克，然後咧係運載去咧呢兩棲艦艇嗰度嗱，所以咧由呢啲衛星圖片睇到，已經係進咗一步啊！呢、這個誒。喺針對台灣北部啊，喺呢個咁嘅海軍基地啦，係嘛，同埋後邊嘅高鐵網絡嘅支援啦，係嘛，加固呢啲混凝土啊，嗰啲軍事嘅工地啦等等啊，咁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咧係改名做一個戰爭部，唔叫國防部咧，亦都係一個好適當嘅應對，係咪啊，鮑生？ 係啊，咁啊呢啲咁嘅種種跡象咧，即係正配合咗我哋一年多以嚟咧，其實分析，其實一步一步咧。是進行緊一種叫封鎖或者阻絕的行動，因為咧佢唔會一夜之間進行登陸嘅。如果根據《華爾街日報》喺三月嘅時候，佢提出嗰五部曲咧，就首先咧係會以海空阻絕嘅封鎖咧，去打擊台灣嘅經濟，希望不戰而降。而跟住咧就係一個網絡啊或者電力嘅癱瘓，令到台灣本土咧佢哋唔能夠咧進行有效嘅通訊，同埋咧去打擊嗰啲即係市民嘅呢個信心。希望咧，佢哋咧就產生咗個輿論，就希望咧可以和談或者係投降。咁跟住下邊咧，跟再落去咧，先至消滅咧台灣嘅呢啲防空嘅力量啦，或者導彈基地啦。因為台灣咧，其實近年咧大規模採購導彈，同埋佢哋自己本身生產嘅導彈咧，數目好大，咁啊達到幾千枚噶啦。咁無論係進行防空啊，或者係反擊嘅時候咧，咁個數量咧都會對解放軍造成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依個戰略嘅方法就係消耗台灣嘅導彈啊，令到佢哋所謂嘅戰豬島嘅策略咧，係啲戰豬就射曬啲箭出嚟咧，就令到登陸嘅時候咧唔會遭受到更加多嘅反擊。咁啊，經歷咗頭先我講嘅種種步驟嘅時候咧，去到最後先至係登陸嘅部分。咁所以咧喺而家咧，解放軍即係除咗加強咗嗰啲聯合利劍 A 同埋 B 嘅演習之外咧，其實而家咧亦都最新嘅資料啊，佢用嗰個武直十型嘅直升機咧，係進行呢個台海之間嘅巡航，裏邊咧可以掛載導彈，亦都全天候去監視咧喺台海活動嘅，唔係台灣嘅軍艦啊，係外國嘅軍艦啊。另外，因為之前咧加拿大、澳洲同埋德國嘅軍艦亦都。基于自由航行权咧，南北穿越咗台湾海峡。虽然呢啲舰只都开咗嗰个定位嘅识别系统 AIS， 咁但系咧，解放军系认为系敌对嘅态度嚟嘅，所以而家咧，佢动用咗呢啲武直十嘅直升机咧去进行监控嘅时候咧，更加表示咗嗰个决心，或者系咧到时进行呢个拦阻同埋封锁呢个海峡嘅时候咧嘅能力。咁所以咧，而家你见到咧系除咗切香肠式。嘅方法同埋逐步逼近台灣嘅兩岸嘅呢個中線之外咧，其實一步一步咧係我哋叫做超限戰之下，無論經濟啊，最近亦都台灣海峽咧海底嘅電纜咧，光纖嘅電纜就被切斷，咁一條一條咧都係咧涉嫌咧都唔使講啦，多數咧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嘅船隻咧，用某種嘅呢啲方法咧，無論係啲鏢啊或者係。嗰啲咁嘅重嘅物件啊，喺個海底度拖嘅時候咧，就將呢啲電纜切斷。咁呢啲全部咧，其實已經係戰爭嘅狀態嚟噶啦，就唔係話純粹係意外。因為你除咗呢啲演習啊，跟住將海底嘅電纜切斷啊，仲加強咗沿岸呢啲登陸嘅設施、後勤嘅設施嘅部署啊。咁為咗乜嘢咧？唔通為咗同台灣做生意咩？唔通為咗同呢個台灣嘅人民示好咩？唔通啊，你係為咗啊？呢、這個攞嚟啊，叫做咩？運台灣嘅生果同茶葉過去福建賣咩？梗係唔係啦？全部嘅嘢都係為咗戰爭做準備咯，陶生。 所以多次切斷咁多條電纜咧，台灣方面毫無反應，美國嗰度咧亦都係鴉雀無聲。嗱，照計咧，呢個技術上已經係戰爭行為。咁所以咧，就呢個令到啊對岸嘅 A 1號喺93閱兵之後，不排除咧係信心大為增加。 啊，佢活喺自己啊嗰个话语啊嗰个建筑里边，呢个系另一回事，系嘛？你冇理佢整缩咗啲咩诶中央军委副主席，佢喺下边咧系整摆翻一班人咧上嚟，打得嘅又要打，唔打得嘅都要打，分分钟咧就叫尽地一扑。咁而且针对台湾，唔好唔记得咧，仲有一个前菜就系、是、澎湖同埋金门。啊，另外啊，就系、是、咧对付呢、這个咧，同时对付呢个咧冲绳岛，甚至咧系更远嘅关岛。嗱、啊、呢方面，你反而可以参考1941年12月8日日本咧系掀起太平洋战争，佢系多点咧系全方位突然袭击，除咗轰炸珍珠港，同一日系派日军咧侵入香港，同一日系派日军咧系攻打马来半岛同埋新加坡，一夜之间系将成个美国咧系打到懵晒。啊！嗰時日本咁細個國家，啊都可以咧喺有限嘅海軍部署之下，同埋空軍咧可以突然間啊突襲咧係四個地方，咁所以咧對待台海一個咁狹窄嘅空間，啊同時打澎湖、金門同埋台灣北部，同埋咧台灣嘅西南部，有啲乜嘢做唔到先係嘛？咁當然咧呢個第一階段，美國方面同埋日本點樣還擊咧係唔知嘅。咁而家台灣方面啊，嗰個備戰嗰個行動咧，亦都冇見咧，見得係加劇，因為佢國內啊嚇嗰個狗咬狗骨嗰啲內戰太犀利，你要將嗰啲大學生嘅服兵役啊，由4个月咧係增加到2年咧，都俾國民黨嗰度咧係強烈嘅反對，係咪？咁咧就起碼金門啊、澎湖啊呢啲咧係一定要咧係緊急咧係舉行演習，無疑咧係大陸嗰方面咧係發動突然嘅襲擊。嗰陣時咧，幾冚導彈過嚟，死傷怎值？你睇下而家烏克蘭咁，喺澎湖同埋喺金門，有冇足夠嘅醫院、足夠嘅病床，係對待突然間一夜之間幾個鐘頭導彈啊嘅密集嘅轟擊，係嘛？嗰啲死嘅死，傷嘅傷，斷肢。唔好唔記得，如果澎湖啊同埋金門嗰啲醫院咧，嚇嗰個牀位有限咧，嗰啲傷者係冇辦法咧。快速用飛機或者用船啊，係運過去台灣，係送入去嗰啲榮總啊、長庚啊，你唔使諗啊，嚇嗰啲船咧，你喺嗰個運送期間啊，一定會俾啊同時嘅中國嘅漁船又好、警備船又好咧，係中間穿插滋擾，甚至係擊沉。嗱，所以咧呢啲而家台灣嗰只嬌生慣養啊，係睇開周杰倫啊、張惠妹啊嗰啲咁嘅演唱會咧，係小巨蛋嗰啲咿呀鬼叫嗰班咁嘅半躺平嘅僆仔咧，係老實講句四個字係未見過大蛇屙尿嘅。到時咧一片尖叫喧譁，互相踐踏啊！淨係嗰啲畫面，再加埋啊親國民黨啊嗰啲新聞台啊，係咪集中咧係去用網絡係咪直播咧啊嗰個市面嘅凌亂程度？嗰陣時，嗰啲人民會走去超市嗰度咧，嗱嗱聲嗰陣時先知死嘅，因為幾十年來都覺得唔會打過嚟噶嘛，係嘛？有美國照住啊嘛，係嘛？阿老共點樣夠打？我哋要相信自己固若金湯嘅國軍啊！嗰陣時去超市啊，係搶糧食啊，係嘛？四處奔走啊，啊台北車站地底嗰度啊，係噓噓聲湧入一紮啊嗰啲文青啊，係嘛？咁然后仲有老人家咁点算咧？一片凌乱，净系呢个画面啊，喺一个咁嘅暖风吹得游人醉啊！咁嘅南宋嘅杭州咧，你个气势声势一定打疾打残嗱、啊，所以咧而家就系睇美国同埋日本点做，所以而家日本即刻咧就撤换首相石破茂落台，睇怕咧揾一个咧系鹰派嘅嗰位咧女首相上台，那个机会咧系相当之高嘅，系咪？ 系啊，冇错啊。咁啊，头先你讲咧，台湾系个海岛嘅国家啦。咁其实如果佢嘅海底电缆、光纤通讯嘅电缆咧，全部被切断咧，咁佢互联网啊同埋通讯咧都会大受影响。咁睇翻数字咧，近3年以嚟咧，台湾咧发生过7到8次呢啲断电缆嘅事故。主要都是来自一些船隻啊，唔知啊，有啲时候咧，啲船隻系来历不明啊。虽然注册系外国，但上边有中国籍嘅船长。咁最近一次咧，就系喺今年1月啊，有只顺兴号啊，39号就系喺呢个台湾嘅北部咧，沿海咁样咧啊，二 set 型咁样航行，里边咧就拖住一个锚咧，就喺个海底。